新传媒小哈电台 Capital 高国辉下期频道，现在由创电台公布干要新闻。第二轮的社会发展理事会人力各管昨日开始发行120个办号，本地公民家庭营养出2500块各不管。一年的统计，政府建筑备备新 bus 电流 gov.gov.sg/cdcv 念出各不管。25民众俱乐部指定居民委会中心甲居民联系办中心求助，念出所备办还是抓本的各不管。财政部长吴顺才透露，截至昨昏9点，已经有大约23万户本地家庭上网领取第二轮的各不管。移民与管辖局表示，即阵申请甲更新护照需要等至少6个星期。移民局讲，自今年3月以来，当局事务建立收到大量护照申请，相信这是因为官兵疫情期间的边境管制，和个人只押了大约700万本过期，也是特别过期护照。另外，因为护照申请需求大量增加，相关的诈骗活动也飙升。移民局提醒公众，若是这个护照有加6个电位，只因的护照有问题，都应该提高警惕。警方也提醒公众，地方公司来自电商平台的感情，以完成网上任务赚佣金来引诱诈骗钱财骗局。这几个月以来，已经有至少52人受骗，损失超过43万元。中立公司宣布，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在8月21日在红毛桥的工业教育总部举行。本队官兵在你身边的飞得到4000宗以下，报3890宗，另外有2个人病逝。卫生保障上面数据显示，多数的新病例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上升到1.76。目前有246个人徛院，其中26个人需要氧气供给，6个人在家护病房治疗。马来西亚最大的马来族政党无统已经用首相遗书卖建议全国大选的日期，并且表示第四国会大选将由首相来决定。香港媒体报道，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逮捕天主教香港教区研究主教陈立军等4个人。因目前核准保释等候调查，但是必须交出履行的证件。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马来武术选手伊克巴尼在男子单人项目中以9.96的较快分击败泰国选手，为我国摕到本届冬运会头一面金牌。新闻报告完了。